卷第450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二分，甚深一品，第55-2。儿时，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色亦名甚深？云何受想行识亦名甚深？如是乃至云何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名甚深？云何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名甚深？”佛告善现：“色真如甚深故，色亦名甚深；受想行识真如甚深故，受想行识亦名甚深。如是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甚深故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名甚深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甚深故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名甚深。”儿时，善现复白佛言：“云何色真如甚深？云何受想行识真如甚深？如是乃至云何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甚深？云何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甚深？”佛告善现：“色真如，非即色，非离色，是故甚深。受想行识真如，非即受想行识，非离受想行识，是故甚深。如是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，非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非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是故甚深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，非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非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是故甚深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如来甚奇微妙方便，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折遣诸色显示涅槃，折遣受想行识显示涅槃。如是乃至折遣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显示涅槃，折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显示涅槃。世尊甚奇微妙方便，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折遣一切若色若非色，若有见若无见，若有对若无对，若世间若出世间，若共若不共，若有漏若无漏，若有为若无为法，显示涅槃。佛告善现：“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如来甚奇微妙方便，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折遣诸色显示涅槃，折遣受想行识显示涅槃，乃至世尊甚奇微妙方便，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折遣一切若色若非色，若有见若无见，若有对若无对，若世间若出世间，若共若不共，若有漏若无漏，若有为若无为法，显示涅槃。不辞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应于如是诸甚深处，一指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离去， 审敌思维，称量观察，应作是念：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，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。这些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如是诸甚深处一指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离去，审敌思维，称量观察，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，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，是菩萨摩诃萨犹能如是精勤修学，依深般若波罗蜜多起一念心，尚能摄取无数无量无边善根，超无量劫生死流转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况能无间常修般若波罗蜜多，恒住菩提相应作业。善现如多欲人与端严女更相爱染，共为妻妾，彼女献爱不获复妻，此人欲心炽盛留住。善现云云何其人欲念与何处转？世尊，此人欲念与女处转，未作是念，彼何当来共会于此欢愉喜乐？善现云云何其人昼夜己欲心生？世尊，世人昼夜欲念甚多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起一念心，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，所超生死流转结束，与多欲人经一昼夜所起欲念其数量等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随依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意趣思维修学，虽能解脱能爱无上正等菩提所有过罪。是故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所获功德，若此功德有行量者，净且沙等三千大千诸佛世界不能容受。假使充满如净且沙三千大千佛之世界诸余功德，彼此功德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分不及一，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。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摄经净且沙数大劫，布施供养佛法僧宝。善现于云何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善现对曰：甚多世尊，其福无数无量无边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经一昼夜如说而学，所获功德甚多于彼，所以者何？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所称之道，诸菩萨摩诃萨称此道故，极致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摄经净且沙数大劫，不施供养，欲留，一来不还， 阿罗汉、独觉、菩萨及诸如来应证等觉。善现于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善现对曰：甚多世尊，其福无数无量无边。报告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以身般若波罗蜜多，经一昼夜如说而学，所获功德甚多于彼，所以者何？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超诸声闻及独觉地，速入菩萨正性离生，复见修行诸菩萨行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佛此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摄经净且杀数大劫，精勤修学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，善现于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善现对曰：甚多世尊，其福无数无量无边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以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精勤修学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，所获功德甚多于彼，所以者何？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母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菩萨摩诃萨众，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一身般若波罗蜜多素能圆满诸佛法故。菩萨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摄经净且杀数大劫，以法布施一切有情。善现于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善现对曰：甚多世尊，其福无数无量无边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以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以法布施一切有情，所获功德甚多于彼，所以者何？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为远离一切之智。若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为不离一切之智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常应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摄经净且杀数大劫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修行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修行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，修行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修行五眼六神通，修行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修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。善现于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善现对曰：甚多世尊，其福无数无量无边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以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修行一切相智，所获功德 甚多于彼，随者何？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不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智智而有退转，无有是处。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智智而有退转，似有是处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常应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或此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摄经净且沙数大劫，修行种种财施法施，住空闲处，细念思维，先所修福，与一切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于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善现对曰：甚多世尊，其福无数无量无边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修行种种财施法施，住空闲处，细念思维，先所修福，与一切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所获功德甚多于彼，所以者何？善现，以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起回向，当知是为最胜回向。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所起回向，当知是为下列回向。何以故？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与一切菩提分法为导手故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常应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所修行种种功德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摄经净且沙数大劫，普缘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及诸弟子功德善根，和和随喜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于云何？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善现对曰：甚多世尊，其福无数无量无边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普缘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及诸弟子功德善根，和和随喜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所获功德甚多于彼，随者何？善现，一切随喜回向功德善根，皆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为上首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常应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诸善根随喜回向，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所说，诸行皆是分别所作，从妄想生，都非实有。以何因缘是诸菩萨摩诃萨等行财施等，获福无数无量无边？世尊，分别所作财施等福，应不能起真实正见，不能去入正性离生，不能得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，亦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佛言：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诸行皆是分别所作 从妄想生，都非实有。分别所作财施等福，不能发起真实正见，不能去入正性离生，不能得预留果，乃至不能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知一切种分别所作财施等法空无所有，虚妄不实。所以者何？善现，我说一切分别所作财施等法无不皆空，性相非有，是虚妄非坚实。而已过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善学内空，乃至善学无性自性空，如佛所说而通达故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空矣。如如观察分别所作财施等福，空无所有，虚妄不实，如是如是，能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如如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如是，祸福无数无量无边。由此因缘起实正见，亦能去入正性离生，乃至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而时善现复白佛言，所说无数无量无边有何差别？佛告善现，言无数者，数不可得，不可数在有为界中，不可数在无为界中。言无量者，量不可得，不可量在过去法中，不可量在未来法中，不可量在现在法中。言无边者，边不可得，不可测度比边际故。据说善现白言，世尊，颇有因缘，色亦说无数无量无边，受想行识亦说无数无量无边否？佛告善现，有因缘故，色亦说无数无量无边，受想行识亦说无数无量无边。儿时善现复白佛言，何因缘故，色亦说无数无量无边，受想行识亦说无数无量无边？佛告善现，色自性空故，亦说无数无量无边，受想行识自性空故，亦说无数无量无边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，唯但色自性空，受想行识自性空，为一切法一皆自性空也？佛告善现，我先岂不说一切法皆自性空？善现对曰，佛虽常说一切法皆自性空，而我亦已了，而诸有情不知见觉，故我今者复作试问。世尊，一切法自性空，即是无尽，亦是无数，亦是无量，亦是无边。世尊，一切法自性空中，尽不可得，数不可得，量不可得，边不可得，由此因缘无尽无数无量无边，若意若闻俱无差别。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无尽无数无量无边，若意若闻俱无差别，皆共闲聊诸法空故。善现，一切法空皆不可说，如来方便说为无尽，或说无数，或说无量，或说无边，或说为空，或说无相，或说无愿，或说无作，或说无生，或说无灭，或说离染，或说即灭，或说涅槃，或说真如，或说实际，如是等意 皆是如来方便演说。尔时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甚其方便善巧，诸法实相不可宣说，而为有情方便显示。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意者，一切法性皆不可说。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一切法性皆不可说。何以故？一切法性皆毕竟空，无能宣说毕竟空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不可说意有增减否？佛告善现：不可说意无增无减。尔时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不可说意无增无减者，则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应无增无减。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应无增无减。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亦应无增无减。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亦应无增无减。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亦应无增无减。即喜地乃至法云地亦应无增无减。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亦应无增无减。五眼六神通亦应无增无减。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应无增无减。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亦应无增无减。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亦应无增无减。世尊，若六波罗蜜多无增无减，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亦无增无减，则应六波罗蜜多无所有，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亦无所有。若六波罗蜜多无所有，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亦无所有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六波罗蜜多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？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不可说意无增无减，六波罗蜜多亦无增无减，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亦无增无减。不可说意无所有，六波罗蜜多亦无所有，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亦无所有。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不作是念：我与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若增若减。但作是念：唯有冥想，未为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不施波罗蜜多时，持此不施波罗蜜多具行作意，并依此起心即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如佛无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而起回向，如是乃至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持此般若波罗蜜多具行作意，并依此起心即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如佛无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而起回向，由此回向巧方便力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何谓无上正等菩提？报告善现：一切法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尔时善现复白佛言：何谓一切法真如？而说一切法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报告善现：诸色真如、受想行识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眼处真如乃至意处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 色处真如乃至法处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眼界真如乃至意界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色界真如乃至法界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眼识界真如乃至意识界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眼处真如乃至意处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地界真如乃至识界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无明真如乃至老死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不识波罗蜜多真如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内空真如乃至无性自性空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苦圣地真如即灭道圣地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思念住真如乃至八圣道之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色境律真如四无量四无色定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八解脱真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空解脱门真如无相无愿解脱门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净观地真如乃至如来地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极喜地真如乃至法云地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陀罗尼门真如三摩地门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五眼真如六神通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佛实力真如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无妄施法真如恒住舍性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欲留果真如乃至独觉菩提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一切智真如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生死真如涅槃真如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一切真如无增无减，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增无减。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，常乐安住诸法真如，都不见法有增有减，有此因缘不可说意无增无减。不识波罗蜜多亦无增无减，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增无减，乃至一切智亦无增无减，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增无减，不可说意无所有，六波罗蜜多亦无所有，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所有。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依止无增减无所有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此为门及诸功德遍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依止无增减无所有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此为门及诸功德遍证无上正等觉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为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为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若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初心起时后心未起无何何意，若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后心起时前心已灭无何何意，如是前后心心所法 进退推争无合合意，云何可得积极善根？若诸善根不可积极，则诸圣智无有得生，圣智不生，如何菩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？佛告善信，我当为汝略说譬喻，令有智者于所说意亦可得解。善信于云何？如燃灯时，为初焰能浇诸，为后焰能浇诸？善信对曰：如我意解，非初焰能浇诸，亦非离初焰能浇诸；非后焰能浇诸，亦非离后焰能浇诸。佛告善信：于云何？于燃灯时，诸为浇否？善信对曰：世间现见其诸实浇。佛告善信：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亦复如是。非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亦非离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非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亦非离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令诸善根渐渐增长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不辞善信，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圆满实地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儿时善现白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何等实地圆满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令其圆满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；亦学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令其圆满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善信，诸菩萨摩诃萨于此十地精勤修学得圆满时，非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亦非离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非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亦非离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而诸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十地圆满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所说缘起理趣极为甚深，为菩萨摩诃萨非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亦非离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非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亦非离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令诸善根渐渐增长，圆满实地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佛告善现：于云何？若心已灭，更可生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于云何？若心已生，有灭法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是，世尊。若心已生，定有灭法。佛告善现：于云何？有灭法心，非当灭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于云何？心诸为如，心真如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是，世尊。如心真如，心如是住。佛告善现：于云何？若心住如真如，是心为如真如常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 报告上仙，于云何诸法真如为甚深否？上仙对曰：如是世尊，诸法真如极为甚深。报告上仙，于云何即真如心是心否？上仙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报告上仙，于云何离真如有心否？上仙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报告上仙，于云何即心是真如否？上仙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报告上仙，于云何离心有真如否？上仙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报告上仙，于云何真如未能见真如否？上仙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报告上仙，于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是，世尊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告善现：于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为行何处？善现对曰：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，都无行处。随者何？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心现行，无限行处，何以故？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住真如中，都无限行及现行处。现行者故。佛告善现：于云何？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何所行？善现对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行圣义地，此中现行及现行处俱无所有，能取所取不可得故。我告善现：于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行圣义地中，虽不取相，而行相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报告善现：于云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行圣义地中，为浅相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报告善现：于云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行圣义地中，浅相降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报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云何不浅相，亦不浅相降？善现对曰：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作是念，我当浅相及浅相想，亦不作是念，我当浅无相及浅无相想，与一切种无分别故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能如是离诸分别，而佛实力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殊胜功德未圆满故，未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微妙方便善巧，由此微妙方便善巧，与一切法不成不坏，不取不浅。何以故？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达一切法自相空故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住一切法自相空中，为度诸有情，入三三摩地。大悲愿力所引逼故，以此三定成熟有情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具受善现即白佛言：是菩萨摩诃萨云何入此三三摩地成熟有情？佛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空三摩地，见诸有情多执我所者，以方便力 教令安住空三摩地，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无相三摩地，见诸有情，多行诸法相者，以方便地教令安住无相三摩地，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无愿三摩地，见诸有情，多有所愿乐者，以方便力教令安住住无愿三摩地。闪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是入此三三摩地，随其所应方便成熟一切有情。卷第450。